Hello， 大家好啊！上集咧讲到《山海经》啦，《山海经》咧就分为《山经》同埋《海经》，而《山经》嘅第一卷咧就系《南山经》。咁顾名思义啦，描述嘅就系南方嘅山脉啦，或者系山系啦。咁南方嘅山系咧，一共有分咗三大嘅山系出嚟嘅。咁我哋今集咧就探讨下《南山经》入边嘅南方山系嘅第一个山系，就即系咧卓山山系。咁卓山山系第一座山咧，就叫做咧招摇山。咁话说咧，佢就喺呢个西海嘅岸边嘅。咁山上边咧就有好多桂树，同埋咧有好丰富嘅金属矿物同埋玉石。咁山上面咧有一种草啊，咁嗰啲草嘅形状咧就好似韭菜一样嘅，但系咧佢开嘅花咧系青色嘅。咁呢一种草咧就叫做咧竹芋。咁你心谂，喂，我了解呢种草做乜鬼啊？咁咧呢个《山海经》入边咧就有记载啦。呢一种咁嘅竹芋啊，就系、是、人食咗之后咧，你就唔会感觉到肚饿啦。咁山上面咧仲有一种咧叫做迷谷嘅树木。咁佢嘅形状咧似呢个扣树啦，咁但系咧系黑色嘅纹理嘅又。咁佢神奇嘅地方就系咧，佢识发光。咁如果咧你带住呢啲树木喺身咧，咁你就唔会荡失路啦，即系唔会迷失方向。咁然之后咧，山上面咧一种野兽，咁佢嘅形象咧就好似马骝咁样嘅，咁但系只耳仔咧系白色嘅，咁又识爬啦，又识好似人咁样咧直立行走。咁佢叫咩名咧？叫做星星啊。同我哋依家写嘅星星咧个字系唔一样嘅，但系读法咧系一样嘅。咁据闻咧食咗呢啲星星嘅肉咧，人咧就可以行路行得好快啦。喂，大佬，你睇到呢度咧，你会唔会觉得本《山海经》咧好似我哋以前咧玩嗰啲 RPG 嗰啲游戏啦，即系嗰啲秘技书咁样？即系你话喂，去呢个地方度寻宝啊，执咗嗰嚿咩石咁样，跟住咧就可以有啲咩嘢技能咁。成本《山海经》咧，佢都系咁样嘅方式去记载嘅。嗱，咁我哋又睇下之后嘅嘢吓。咁话说咧，有一条叫做丽纪河啊，咁就喺呢个招摇山嘅山顶嗰度发源啦，跟住咧就向西流入呢个西海嘅。咁喺呢条河入边咧，有好多咧类似琥珀咁样嘅嘢，咁个名咧就叫做玉佩，孕育个玉，充沛个佩。你系咪以为系嗰啲即系戴喺手度嗰啲玉佩啦？咁据闻咧，戴咗呢一种玉佩咧，啲人咧就唔会有呢一个鼓胀病啦。咁乜鬼嘢鼓胀病咧？亦都叫做呢个蜘蛛病啦。即系令到你嘅腹部啦会肿大，带住佢咧就唔会啦。好啦，跟住喺呢个招摇山咧向东行300里啦，咁我哋就嚟到呢个唐亭山啦。咁唐亭山上边咧有好茂盛嘅掩木，咁喺呢啲茂盛嘅掩木林入面咧就有好多白色嘅猿猴。咁呢座山上边咧系盛产水晶嘅。亦都有豐富嘅黃金。咁再喺呢個唐亭山向東行多呢個380里，咁就去咗呢個圓翼山啦。咁圓翼山上面咧有好多好奇怪嘅呢個野獸啦，同埋好奇怪嘅蛇噶。咁其中有一種蛇咧就叫做蝠蟲。咁傳聞咧係上古嘅一種好得人驚嘅毒蛇嚟嘅，喺佢個鼻上面咧係有毒刺。大嘅蝠蟲咧係可以重達咧成百斤嘅，咁而呢個圓翼山咧亦都有水啦，咁喺水入面咧有好多奇怪嘅魚，喺呢座山度咧唔單止啲動物怪啊，連啲樹都怪過人嘅。呢度嘅樹咧，如果人咧你想爬上去咧係爬唔到嘅，唔知點解。咁而呢一座山咧，佢亦都盛產白玉啦。好啦，咁啊經過咗呢個圓翼山之後咧，我哋再向東行咧370里，咁就嚟到咧呢個柳陽山啦。咁柳阳山嘅南面咧就盛产黄金，北面咧就盛产白眼。咁山入面咧有一种怪兽，咁个身体咧就生得似马，但系个头咧系白色嘅。咁而身上嘅斑纹咧就同老虎一样嘅，但系条尾咧就系红色嘅。咁呢一种野兽咧就叫做鹿属，咁佢嘅叫声咧就好似人唱歌一样。咁据闻咧，如果你系着上咗呢一只动物，即系呢只鹿属嘅皮草咧，你就可以多子多孙啦。咁山上面咧有一条河啦，叫做怪水，咁系喺呢一座山度发源嘅。咁之后咧一路向东流啦，流入呢个献翼河。咁而喺怪水入面咧就有一种好奇怪嘅龟啦。咁佢嘅形状咧系同只乌龟一样嘅，但系咧个头咧系雀仔头嚟嘅，条蛇咧系条尾咧系蛇尾嚟嘅。咁呢一只龟咧就叫做船龟。咁而佢嘅叫声咧就好似你去劈木头嗰阵时候咧发出嘅嗰啲声啊。咁如果咧你收服到呢一只船龟咧，我将佢带喺身度咧，你只耳仔咧就唔会聋噶啦。 咁仲可以咧醫翻你腳底啊，即係如果你咪成日唔著鞋啦，你只腳底咪會起疹嘅係嘛？咁咧攞一隻船龜咧可以醫翻腳底嘅嗰啲老疹嘅。咁亦都有人話啦，呢隻船龜咧就我哋依家所見到嘅嗰啲鱷魚啦，或者係鱷龜啦，唔理點都好啦。咁然之後咧繼續又向東行300里，咁就去到咧底山啦。咁據聞呢一座山咧有好多水啦，但係成座山咧都係冇草冇木嘅。咁而喺一大堆水入面咧就有一種魚啦，咁又係啲好奇離嘅嘢嚟嘅。咁佢形狀咧似一隻牛，但系条尾咧好似蛇咁嘅，咁而呢一种鱼咧仲有条翼添，咁对翼咧系生喺肋骨上面嘅，咁佢嘅叫声咧同牛咧系基本上一样嘅，咁佢哋嘅栖息地咧就系喺呢个山坡上面啦，咁呢一种鱼嘅名咧就叫做鹿，咁佢哋嘅习性咧同蛇系一样嘅，系会要冬眠嘅，夏天咧先至会见到佢嘅啫，咁呢只嘢有啲咩功效咧吓？咁就食咗佢嘅肉咧，就会令到人咧唔会有呢个臃肿病啊。咁呢个臃肿病咧就会可以医翻好你皮肤嘅溃烂嘅，跟住咧又向东继续行400里，你就会去到呢个旦爱山啦。咁呢座山咧亦都好多流水啦，又系冇花草树木嘅。咁呢一座山咧系比较陡峭啲，人咧系爬唔到上去嘅。咁喺山入面咧有一种野兽，咁样咧就好似一只野猫啦，但系咧系有人咁样嘅头发嘅。咁佢叫咩名？叫做雷。咁呢隻野獸有啲咩功能呢？就係話呢隻類呢其實呢係雌雄同體嘅，即係唔係雌雄同體，係同時呢有雌性同埋雄性兩種器官嘅。咁你如果食咗呢隻類呢，就會令到人呢冇曬妒忌心㗎啦。咁你再向東行呢個300里，咁你就會嚟到呢個基山。咁基山嘅南面呢就盛產玉石嘅，咁北面呢有好多好奇離嘅樹啦。咁喺山入面呢有兩種好奇怪嘅怪獸，咁咧有一隻咧就係羊嘅樣，但系咧有9条尾嘅，有4只耳添。咁而佢對眼咧係喺背脊度嘅。咁佢嘅名叫做博翳。咁如果你笠住佢嘅皮草咧，咁就會令到你咧無所畏懼啦，即系乜嘢都唔驚，係啦，令到你膽生毛啦。咁而另外嘅一種怪獸咧就係一隻禽鳥類嘅嘢嚟嘅，咁就係雞咁嘅樣啦，但係有3个头嘅喎。咁啊，即係有3个头，即係6只眼啦。咁亦都有6只脚喎，3只翼喎。咁佢個名咧，真係冇辦法查字典啊，全部都係生僻字嚟啊。咁啊，睇邊讀邊啦，就叫做上腹啦，呢隻嘢叫。咁食咗呢隻嘢咧，就會令到你唔會瞌眼瞓啦。係啦，即係嗰啲學渣福音啊，即係你唔使瞓覺嘅又。跟住咧，又向東行多300里咧，你就會嚟到呢個青丘山啦。咁呢個青丘山咧，就係咧9尾狐嘅鄉下嚟嘅。咁呢啲9尾狐咧，就係有9条尾啦，肯定。咁佢嘅叫聲咧，就好似 BB 仔喊一樣。咁亦都係十分之凶猛啦嘅一種怪獸嚟嘅，係可以食人嘅。咁如果佢可以食人啦，咁啊調轉翻嚟啦，人亦都可以食佢嘅。咁你食咗9尾狐咧，你就可以百毒不侵，亦都唔會中呢個妖術同埋邪術噶啦。咁佢既邪惡咧，你同時亦都可以攞佢嚟辟邪。咁喺呢座山度咧，仲有一隻雀，咁好似斑鸠咁样啦。咁佢话咧，佢嘅叫声咧就好似2条友喺度嗌交咁嘅声，可能咧系识讲粗口嘅呢只雀吓。咁佢又叫做咧罐罐嘅呢只雀。咁如果咧你掹咗佢啲毛咧插喺你自己身上咧，你就唔会俾任何嘅人咧迷惑到你啦。咁呢个青丘山嘅南面咧就系盛产玉石嘅，北面咧就盛产呢个青芋啊。真係好鬼死難讀啊！啲生僻字咁呢啲青芋咧，就係古代人咧攞嚟做嘅青色嘅顏料，亦都係一種礦石。咁啊，呢一座山咧就佢嘅水源啦，就叫做鷹水。咁鷹水咧，其實喺《山海經》入邊咧，成日都會出現嘅。咁所以可能佢係代表水源啊，或者河流咁樣嘅意思啦。咁啊，向南咧流入呢個翼澤，咁即係流入個湖度啦。咁喺呢個湖入邊咧，就有好多魚啦。嗰種魚咧就叫做赤鱼，咁据闻咧，赤鱼咧就系人嘅样，鱼嘅身嘅，咁佢嘅叫声咧就好似鸳鸯喺度叫咁样，咁你食咗佢啲肉之后咧，就唔会生呢个疥疮嘅，咁乜鬼系疥疮咧？即系类似系嗰啲生癣啊嗰啲嘢啦，即系都系啲皮肤病嘢嚟嘅。跟住咧，我都行到好攰啦，佢又要继续行向东啦，350里，咁啊，终于咧嚟到呢、這个雀山山系嘅最后一座山啊，咁就叫做咧基尾山。咁山嘅尾端咧就系喺东海啦，咁佢嘅水源咧就叫做芳水，咁啊向南咧流入呢个玉水嘅，咁水入面咧有好多白色嘅玉石，咁呢一个咧就系成个雀山山系啦， 即係東起逍遙山，西止於呢個基美山。咁佢中間咧有2950里。咁本書度咧明明咧係話有十座山嘅，但係咧只係得九座山啫。咁啊唔知咩回事嘅。咁每一座山咧都有山神啦。咁呢啲山神咧就係好似雀咁樣嘅。但系咧就系雀身龙头啦，咁啲人咧点样去祭祀呢啲山神咧？咁就系将一啲禽畜啊，同埋啲玉器咧，拥喺个地下度，跟住咧再攞一嚿嗰啲壁啊，即系咩和氏壁嗰啲玉咧，跟住咧再攞啲稻米，跟住咧再垫一张咧白毛草做嘅嗰啲竹席啊，咁啊怼埋一堆嘢喺度咧，就可以去祭呢一个鸟身龙头嘅山神啦。OK 啦，今集咧就讲完呢个雀山山系啦。其实咧睇完《山海经》嘅呢一部分咧，唔知道你有冇咁嘅感觉咧？假如啊，我哋依家成日觉得呢本书好过瘾啊，系好奇怪啊，但系如果呢本书系喺上古时代或者上一个史前文明留低嘅，可能佢只不过系一本攞嚟打机嘅攻略或者秘籍，咁就搞笑啦。我哋攞几千年记载流传同埋研究嘅嘢，可能是上古时候的一本某个 game 某个游戏的秘技书。因为呢你睇下佢成日都记载呢嗰啲动物啊有啲咩功能啊食咗佢啊识有啲咩技能啊又会可以医啲咩病啊。咁嗰啲咩树啊同埋嗰啲咁样嘅动物呢都係相当之奇呢嘅。你根本就唔知道喺现实世界入面呢有啲咩嘢原型係可以係咁嘅。嗱，我哋不妨咁样去扩展去諗下啦。即係假如啦，我哋以前細个咪成日玩宠物小精灵嗰啲 game 嘅係咪，咁你有呢个 game 呢一定会有秘技㗎啦。好啦，咁如果假如我哋呢个文明呢过咗几千年啊一万年之后毁灭咗，咁就留低咗呢个宠物小精灵嘅呢本秘技书，咁就俾后人執返喎。哇，后人就话嘩，比卡超小火龙。嗱，佢就话咧有一只黄色嘅老鼠啦，身体入边咧系有一啲黑色嘅斑纹嘅，然之后咧条尾咧就好似雷电一样噶，咁喺个嗰只老鼠嘅呢个面部咧系有两个红点噶，咁佢嘅绝技咧就系十万伏特，喂，你觉得似唔似《山海经》？我觉得可能就系咁样。OK， 今集嘅时间嚟到呢度差唔多。我唔知道大家咧对《山海经》有冇兴趣啦。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我会继续将呢个系列咧讲落去。如果大家咧嘅播放量比较差或者冇乜兴趣咧，咁我可能讲几集之后咧，我就会结束咗呢个系列佢。我系陈老师，得闲无事睇下古书，我哋下集再见。